真的想找一条船，能远远离开这片沙滩。每次又回到同样海边，还是会令你想念。想念你有点路，没有人能像你，留给我的回忆有点路。 笑笑

好，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 只要你相信我， 我们在一起好吗？好吗？生活一定是真的骄傲，美丽在燃烧，我快控制不了。 其实我不 错，可以考虑我。 Just don't say no， 我们手牵手，再等久一周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。希望你能当我宝贝，你一定不会后悔。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 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 希望你能当我宝贝，你不会后悔。 只有一个要求， 就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 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 说听歌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但是曹格呢，确实有他的故人之处。是曹格带来的作品叫做《你是我的宝贝》，不管是从词曲还是曲式的搭配，都表现得还蛮有创意的。而同样的，歌名里面有“宝贝”两个字，对象感是一样的，但是女生的情感表达呢，可能会更加细腻一些。这个小节最后一首曲目，最后带你来听到孟蔚的表达，叫做《宝贝》。 在你梦里。不管情在哪里，宝贝，我记得你。不管何时何地，宝贝，我记得你，我爱着你。 最后来分享同样是一首非常精彩的合作作品，来自潘越云和齐豫，叫做《梦田》。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亩田。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亩田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种李种春风，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种李种春风，开尽梨花，春又 唱歌忘了旋转，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。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？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这面看我又在梦游。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，这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。醒来你在我的四周，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， 我是壁虎等待，我是你是蝴蝶。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。